古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缀先贤之遗志，寄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龙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讲到黄元玉被一些庸医小人排挤，离开了太医院，回老家待了半年，然后又到淮阴。那个时候的淮阴呢，应该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淮阴市，对吧？在淮阴运河管理局呢，上了3个月的班。但是咱们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话吗？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那乾隆皇帝下江南之前呢，又想起了黄元玉，再次把他召回到太医院。从这以后呢，黄元玉就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可以静下心来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最后呢，终于成为了一代宗师。那我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郭老师就说过，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宗师是不容易的，那必须要有开宗立派的伟大创举才行。那么黄元玉究竟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理论可以叫做一代宗师呢？ 对，以前就讲过啊，我们称呼一个人呢，在某一个领域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的时候呢，往往呢就会称呼他什么大师。你像现在的书法大师啊，国画大师，武术大师，包括现在很多讲养生的这个人呢，也叫做呢养生大师，对吧？不管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吧，啊，都叫大师。但是没有人呢敢称为呢一代宗师。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宗师呢？那必须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以前没有人说过的那些理论，而且他的成就呢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有很多人要跟着他学习，这样的人呢才能叫做宗师，对吧？你比方说这个练武术的，练太极拳练得再好，你就算是练成了世界第一，也只能说你是一个太极拳的大师。太极拳的宗师呢就只有一个，谁呢？就是张三丰，对吧？他是宋末明初的时候的一个道士，他呢发明了太极拳，跟以前的拳术呢都不一样，以前是没有这种拳法的，是他发明出来的，而且还很厉害，而且还留下了传承。那后面呢很多年很多人都跟着他学习，这样的人呢才能叫做宗师。所以黄元玉呢既然呢被称为一代宗师呢，光有好多好多的疗效，治了好多好多的病人，这还不够的，一定是他要有与众不同的理论，他要有呢开创性的一个指导思想。那么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前面呢我也稍微跟大家提到过啊，总结过这么一个思想，8个字。这8个字呢对于我们今天各种疾病的一个治疗呀，尤其是呢现在中老年人面临的一些普遍存在的老年病、慢性病、疑难杂症等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那这8个字是什么呢？叫培植中土，扶阳抑阴。咱们前面呢我用了5-6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黄元玉的生平，从他呢生病坏了眼睛，然后不能参加科举，从而他就决定了学医，从那儿呢我一直讲到了他凭借自己高明的医术2次都受到乾隆帝的一个赏识，最终呢在太医院呢就站住了脚跟，对吧？进太医院呢还进了2回，第一次呢是被人给挤兑出来了， 第二次呢，因为皇帝的重视呢，才没有人呢敢针对他啊，排挤他了。通过这些故事呢，咱们也就了解到了黄元玉的医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对吧？但是他究竟跟别的医生，就是他嘴里面老说的那些庸医们有什么区别呢？就体现在这八个字上。现在故事呢，咱们先告一段落了啊，差不多也讲完了。现在呢，就要讲到他的这个理论，也就是这八个字，叫培植中土，扶阳益阴。究竟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哎呀，说实在的呀，要把这个东西呢讲给大家，要让没有中医基础人呢要弄明白，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呢先念一句呢顺口溜啊，和大家呢一块来听一听啊。这是很多中医呢都知道的一个，也可以说是谚语吧啊。怎么说的呢？是这样的，我慢点念啊，大家呢认真的听一下。说学医不读伤寒论，六经辩证没分寸。学医不读正亲安，阴阳水火不过关。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学医不读张锡纯，寒热虚实两不伦。这个谚语呢一共是四句话，这每一句话呢都说的是一个人，哎，一共是说了四个人，对吧？这四个人里头呢，这每一个呢都是划时代的中医大家。咱们呢先看看第一句啊，学医不读伤寒论，六经辩证没分寸。那说的是谁呢？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曾经就提到过啊，《伤寒论》呢，它是一本书，它的全名呢叫《伤寒杂病论》，它的作者呢是汉朝的大医学家张仲景，对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你是一个学医的人，你要是不读《伤寒论》，你不学张仲景，你就搞不懂人体的经络，你就没法呢去辨证，你就不会诊断看病。你病呢你都看不准，你怎么开药啊？所以学医的人呢必须要学张仲景。那后面三句呢，这个郑钦安呢他是晚清时候的人，主要生活在道光光绪那个年代，也是慈禧太后的那个年代，他被认为呢是对阴阳理解最深刻的一位大医学家。他也创立了一个学派，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火神派。现在就有一位呢传承人，是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叫做卢崇汉先生，人送外号卢火神，就是郑钦安的传承人。这个卢崇汉先生的祖父呢就是郑钦安的亲传弟子。他们这一派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呀，对阴阳理解的特别的透彻。所以这个谚语说的呢，你要学习中医啊，你就必须向郑钦安学习，否则你就搞不懂什么是阴阳了。你再看看啊，这四句谚语呢，第一句说的就是张仲景了，第二句说的就是郑钦安，这第三句说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啥意思？中医这么多年，可以说几千年的历史了，出了这么多的名医，这么多的大家，黄元玉的五行理论那是最完善的，也是最容易懂的。所以你一个学医的人，你必须要学习黄元玉。如果你不把黄元玉的学术理论呢弄明白了，你就搞不懂什么是五行。哎，五行生克迷踪去，你要是不学习黄元玉的话呢，你一接触到五行呢，你就给迷糊了。所以关于阴阳五行啊，这个讲起来呢有点为难。如果是在课堂上，我给呢中药大学的学生上课，或者说呢是给专业的人士讲这个呢，那没问题，是吧？ 可是呢，我要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来听，那就不容易啊。要让呢没有中医基础的人要听明白，那很难。一讲五行呢，就好像带了点这个迷信的色彩，是吧？关于阴阳五行，咱们平时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呢实在是太大了。咱们来说一下什么是五行，对吧？要说中医的五行呢，首先要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元气。中医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叫天之大宝唯有一轮红日，人之大宝仅此一点真阳。那是什么意思呢？说天地之间最大的宝贝呢，就是天上那一轮太阳，人体里面最大的宝贝呢，就是咱们这一点真阳。那什么叫真阳呢？就是人体当中的一口气。中医认为呢，人体当中存在着一股气，这股气呢，它有很多名字，有人叫它为元气，有人呢把它称之为阳气，还有人呢叫它真气，叫它正气的、真阳的、真元的、中气的等等等等，好多个名字。其实说的呢都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它确实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到目前为止啊，科学家呢在人体里面呢也没有测试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老祖先发现了它，人的生老病死，一切生命活动呢都是这个气的变化的结果。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插一句哈，我曾经呢听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专家说过，说中医说的气呀，其实就是西医说的能量，中医说的气的变化，那其实呢就是能量的补充和消耗的这么一个循环。郭老师，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不全对啊。西医说的能量其实就是糖，学名呢叫碳水化合物，对吧？人的一举一动都需要消耗糖，需要靠糖呢来转化成能量。但是中医的元气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它不仅仅是能量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问题呢它比较复杂呢，咱们以后会慢慢的讲的。实际上咱们讲中医呢，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气，包括咱们讲阴阳五行，本质上也是研究气的一个运行。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郭老师，那先不管这个气是什么，那为什么中医他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呢？那就像您刚才咱说的，现代科学都找不到它，对吧？那您看现在的解剖学这么的发达，那这么先进的仪器是吧，那把人体呢都研究到细胞了，那也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在哪儿。咱们的老祖先是怎么发现它的呢？ 老祖先是怎么发现它的呀？开始呢我也想不明白，后来呢有一次我去山东了，去爬了泰山。哎，去过泰山的朋友呢可能就知道啊，泰山呢有一条山谷叫什么，叫桃花峪。山谷那个口子上呢有一座道观，叫元君庙。这庙里一进门呢，那座影壁的墙上啊画着一个大大的阴阳鱼，在这个阴阳鱼的旁边就写着一个气字啊，它用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写法啊，还不是现在咱们看到那个繁体的那个气字，它是这样写的，就是上面是一个无啊，就没有的那个无，下面呢有四个点儿。古人呢真的也是很聪明啊，无就是没有，就是看不见，四个点呢又代表着有东西。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来分析呢，什么是气啊？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气。那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古人是怎么发现有气存在的呢？咱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古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仪器，对吧？但是他们会动脑子呀， 你看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动脑子了，这个对仪器依赖的也太厉害了。古代的人是没有仪器的，只能靠一些现象，通过这些现象呢来动脑子去分析它的本质。他们肯定是在想啊，咱们收音前的朋友们呢，咱们也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说啊，这人为什么能活动还能说话，为什么睡着了的时候呢这些就不能做了，是不是也不能说话了，也不能走路了，也不能做事了，因为睡着了嘛。这睡着了呢还有起来的时候，对吧？但为什么人死了就永远也起不来了呢？刚死的人你说和这个睡着的人看上去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如果咱们远远的看见一个人躺那儿，你说他是睡着了还是说晕过去了还是说死了，你能隔着老远分辨清楚吗？你不能，你必须得近处的观察一下，对不对？咱们也看电视老有这样的一些镜头啊，啊，一个人呢被枪呢击伤了躺在那儿，这另一个人呢赶紧跑过去，手往这个鼻子下面呢一伸，说这个人死了，他凭什么来判断的？不喘气儿了，对不对？是这样判断的。你看啊，这刚死去的人那跟睡着的人呢那差距在哪儿呢？你说他身体上呢并没有什么零件呢少了，他就少了一口气，是吧？那他为什么实质差距的那么大呢？还有你说人为什么小的时候就很弱，长大了就变得很强壮，这老了又变弱了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在操控着这一切的现象呢？这古人呢就在想，想来想去，最后总结出来了，说人体内呢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活跃起来了，人就醒了，蛰伏下去了，人就睡觉了。这个东西在人刚生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有，但是那个时候又比较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慢慢的变强，它变强了人也就变强了，它变弱了人也就变弱了，如果它没有了怎么样，人就死了。这个东西是看不见也摸不着，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呀，所以就用一个器字来代表，是吧？上面是一个无啊，代表什么也没有，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下面四个点儿又代表着有东西，这个字儿的发音它也叫做器。 嗯，很有意思哈，那这个器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哎，郭老师，那这个是您猜的还是有一些什么根据呢？ 我猜的啊，这个器的来历呢没有任何一本书上能找到的，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虽然呢也没有什么根据啊，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瞎想，有点道理，对不对？气很可能当初就是这样发现的，也就是这样定义的。那么这个气啊，我喜欢呢把这个叫做元气，它有很多个名字，我刚才也说了啊，有十来个名字啊，我就喜欢叫它元气，这纯属个人爱好啊。实际上你称呼什么呢那都是一样的，人活着就靠着这点气的，有气人就活着，气没了人就死了，气很旺盛你就健康着，气不旺你就生病着，一切的生理变化其实都是气的变化，都是它的变化。我们平常老说什么肾气，是吧，肝气，脾气，心气，其实都是气的一种，是它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阳气的不同阶段。刚才我就说啊，其实咱们这个节目或者说只要您要研究中医，其实你就是在研究气。哎，古人我们的祖先呢不仅是发现了气，而且还发现了它是不断的运行的，而且还总结出了它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呢就跟自然界中的水的运行的规律那是一样的。我们看自然界中的水啊，它是在不断循环的，对不对？你看啊，这地面上的水 包括地下水，它们是水，是液体的，对不对？这些水呢，它一受热啊，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条件了，就是受热以后它要什么，它要蒸发。你像这个南极北极热量太少了，它就受不了热，所以它就不蒸发。它不但不蒸发呢，它还凝固，还结成冰，对吧？所以水必须要受热以后它才能蒸发，蒸发完了以后呢，变成什么，水蒸气。这个水蒸气呢，它比一般的空气还要轻，所以它就会往上飘，往上呢运动。它到了空中以后呢，在一定的高度以后啊，咱们都知道有一种自然的现象，就是离地面越远，温度是不是越低，对不对？你看喜欢爬山的人都知道，山下是夏天呢，穿着短袖呢，一两千米的山顶呢，就要穿厚衣裳了。你要是爬特别高的山呢，咱们看很多的图片，你比如说珠穆朗玛峰顶上啊，一年到头始终是冰雪覆盖，特别的冷，跟这个南极北极似的，对吧？越往高处是越冷。那说到这个水蒸气呢，它达到一定高度以后，遇到这个冷空气，它就会凝固成云。注意，我又有一个关键，就是遇冷了，水蒸气遇冷它就会凝结，凝结以后变成什么，又变成雨了。雨是不是又成液体了，对不对？变成雨之后呢，它又落下来了，又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水的循环过程。它下面的水会变成气，然后上升，上面的水会变成雨，然后再下降。哎，是不是有上升的，有下降的？这个运行的轨迹呢，就形成了一个圈，对不对？好，说说我们的身体里的元气啊。元气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也是不断的在运行，而且它运行的轨迹呢，跟水呢在自然界的规律是完全一样的。遇冷呢，它也下降，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对不对？注意这个上升和下降呢，是不是一对互相对立的运动？所以呢，不管是水的循环也好，还是我们身体里面气的运行也好，都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上升，一部分叫下降。我们的老祖先呢，就把上升的过程叫什么，叫阳，把下降的过程叫什么，叫阴。哎，你看，这就是阴阳。咱们中医的阴阳其实说的就是元气的这种上升和下降的变化。所以很多人呢，老听说个阴阳，老是听不懂。你看我给你这么一介绍，明白了吧？注意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啊，所谓的阴阳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面。现在很多中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一些偏差，你去问问那些中医大夫啊，什么是阴阳？有许多人呢会这么告诉你的，说人体里面呢有两股气，一股是阴气，一股是阳气，这两股气啊必须要平衡，不平衡了就要生病。相信咱们听讲座的，听很多讲师也在这么说，是不是呀？哎，错了。想想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天之大宝唯有一轮红日，人之大宝仅此一点真阳。注意啊，朋友们，仅此一点真阳，真阳也就是气，对吧？只有这一股，哪来的两股啊？大家记住了，所谓阴阳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你比如说山有阴阳，对吧？山北为阴，山南为阳，它必须是同一座山，这么才称阴阳的。你说河有阴阳，河南为阴，河北为阳，它也必须是同一条河，对吧？那一样，人也有阴阳，前胸为阴，后背为阳， 他也必须是同一个人。你假如说用我的前胸和你的后背去分阴阳，那就分错了，没法分，因为不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你说华山和泰山怎么来分阴阳，谁是阴谁是阳，这个是没法分的，因为他俩呢不是同一座山，对不对？那么大家就明白了，所谓阴阳是针对的同一个东西。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经常说的人体中这个阴阳呢，讲的其实就是人体中气的运转规律，元气是怎么运转的。哎，就跟天上的太阳一样，它升起来了，它再落下去，一天转了一圈。哎，元气也是这样啊，每天早上升起来，中午开始往下落，晚上它就收藏在我们的肾里了，就不出来了。元气的阴阳是怎么分的呢？它上升就叫阳，它下降就叫阴。你去找中医看病啊，中医属阳虚，那就是你的元气该升的时候它升不上去了，这叫阳虚啊。说你阴虚，那就是你的元气该降的时候它降不下来了，这就叫阴虚。大家别小看这个道理啊，中医所有的道理都是从这里面演化出来的。你要治病，你首先得分清楚是阴虚呢还是阳虚，是吧？如果是阳虚，如果升不上去了，那你就需要用药呢帮它往上升，是不是？如果是阴虚它降不下来呢，你就要抑制它，帮助它往下降。这就是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的啊，黄元益治病的八字方针。那八个字来着，哎，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有的都忘了啊。是培植中土，扶阳益阴。今天讲的呢，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叫扶阳益阴。扶阳益阴的意思呢，就是阳是需要扶的，阴是需要益的，抑制的益啊。这大家明白了吧？那么前四个字呢，叫培植中土。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牵扯到了五行的运转。今天呢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留到明天再说五行。咱们大概要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吧，把这个阴阳五行我会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一段呢它比较玄，可能呢有点难以理解啊。您要是暂时呢听不太明白啊，您不怕啊，现在只是讲了个大概，随着咱们节目呢陆陆续续往下进行呢，逐渐的咱们就会越讲越细，您也就越听越清楚了。这个阴阳五行呢，它是中医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您了解了这个啊，就对咱们中国这五千年的文化呢大概就有个了解了。有人可能要说啊，我了解这些个有什么用啊？哎，有用。咱们要治病啊，就要遵循这些个大道理。咱们中医那是研究人的，它不是研究病的。人的本质呢就是元气的运行，而这个运行的规律呢是什么？是阴阳五行。所以呢你把阴阳五行的弄明白了，你也就知道了怎么样才能活得健康了。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到了，人要健康啊，必须要做到的五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要法于阴阳，合一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你看第一件事就是要法于阴阳，你要根据元气运行的规律来生活，而这个规律呢它就是个阴阳五行。 所以这两三天呢，虽然不像前几天呢讲的故事还那么好玩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认真的听，把它了解清楚了，等你懂得了这些道理啊，你就会发现啊，治好病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好的，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听，认真听。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炎龙中医讲堂。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炎龙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给咱们讲了中医的两个最基础的概念，元气和阴阳。那俗话说啊，人活一口气，说的呢就是咱们人呢需要有这么一口元气来活着。元气它在人体内是要不停的运行的，那就像咱们自然界中的水一样，地面上的水要不停地变成水蒸气往上升，升到空中呢变成了云，然后呢又要变成雨落回到地面上，这样的不断的上升和下降呢就形成了一个圈儿。那么所谓的阴阳呢，就是这个圈上的两个部分，上升叫阳，下降叫阴。诶，那阴阳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是元气运行的两个状态，而不是我们以前听说的人体中啊有一股阴气和一股阳气，对吧？那个呢是误区。其实这个圈呢，昨天郭老师也说了，这个圈就是黄元玉的理论基础。但是昨天呢，郭老师呢也说到了一句中医的谚语，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黄元玉呢是对五行研究的比较的透彻，比较厉害的。那么这个圈跟五行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这个关系大着呢，五行也在这个圈里面。咱们说阴阳五行呢，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古代的人啊，他们研究天地万物的一个分类法。不光是人体的元气在运转当中有这个阴阳五行，这万事万物呢它带有阴阳五行的这种性质。咱们拿人来举个例子来说，是吧？咱们要研究人，首先要把人要分类。最简单的分法是怎么分呢？ 最简单的分法分成两类，男人和女人。 没错。那么男人呢就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你比方说啊，这个体力比较强大，性格呢也比较外向，性子一般呢会比较急躁，也爱打架，是不是？这有一位呢名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每个男人心中呢都有一个将军梦，对吧？胆子大，充满了攻击性，这就是男人的普遍特征。而女人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内敛了，感情呢也比较丰富，胆小，爱哭，容易受到伤害，对不对？这就是人的阴阳两面。一面呢是男人的阳刚之气，另一面呢是女人的阴柔之气。那么对于咱们身体里面的元气运行来讲呢，当这个元气上升的时候呢，也就是成阳的状态的时候，人的身体呢就相应的活跃起来了。你想这个爱说爱笑呀，啊，爱动啊，元气呢是越旺盛，这上升的就越顺利，那这个人的性格呢就越活泼。这个时候呢，他的元气是往外发散的，这一点呢，你从一个现象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喝醉了酒以后，你看这个人呢会变得非常的大胆，对不对？平时不敢说的话，这敢说了。不敢做的事儿也敢做了，老百姓都说呢，酒后吐真言，性格呢也变得很直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酒呢会导致人的气血逆乱，而这个元气呢就毫无节制的就往外发散，呈现出了一个极阳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呢并不好，是吧？ 你的元气就那么一点儿，你一次呢给它挥霍掉了很多以后呢，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补回来的。所以一次醉酒呢，特别是醉得太厉害了以后呢，后面这一两天的时间呢，都会觉着身体发虚。这就是因为喝酒呢，导致了元气在阳的状态下发挥得太过了，所以就有了损耗。哎，所以说这个喝醉酒呢，这是咱们常见的阳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了。那么咱们能见到的阴的表现又有什么呢？这最明显的一个，也就是咱们每天需要做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睡觉。正常的人呢，啊，换句话说啊，人的正常的生物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呢，这个时候就应该睡着了，对吧？睡着了，就是人的元气收敛到极致的一个表现了。用阴阳的表现来说呢，就是阴的表现。哎，你看，阳的时候啊，人就精神；阴的时候呢，人就迷糊。阴到一定的程度呢，这元气呢都收敛起来了，人就睡着了。而且这个阴阳的规律呢，我们老祖先呢总结得非常到位，研究的也非常的透彻，对吧？阳的时候呢人就精神，阴的时候呢人就睡觉，这是正常的规律。那么有的人你看睡觉呢就不安稳了，入睡也比较慢，也睡不好觉，还是老做梦。这睡一觉呢，不仅不解乏，甚至还觉得累得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元气没有彻底的收敛起来，就是说呢，你这个阴不到位。中医讲的阴虚火旺啊，你看这些个睡不好觉的人呢，一半以上的人手脚都发热，特别是到晚上还最明显。我呢就见过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多冷的天呢，他睡觉的时候这个脚呀都是在被子外面放着，不能盖，盖上就热得心烦意乱，还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他甚至要把脚呢下面要垫了一个冰袋子，这样他才能睡着觉。那这是什么现象呢？其实就是元气呢没有收敛，没有在阴的状态下，人呢还阳着呢，还在发散呢。有人可能要说啊，郭老师啊，我手脚呢也不发热，我也睡不好觉。那我就说啊，你那一定是多梦。这个手脚发热的人呢，他的元气呢收不起来，是从四肢散发，所以他的手脚呢就会烦热。而你呢，同样也是元气呢收不起来，但是你是从心脉散发。我们知道这个心主神志呢，所以你全身其他地方呢都休息了，只有神志呢它还醒着呢，它还兴奋着呢，所以你就不停地做梦。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呢，你看这个白天呢精神越足的人，晚上睡眠质量它就越好。反过来呢，晚上睡不好觉的人呢，白天呢一定是没精神。那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老祖先告诉我们的阴阳互生的道理。你阳旺盛的情况下，阴就一定好，元气就能更好的收敛。再反过来呢，晚上呢该收起来的时候呢你没收，都浪费了，那第二天你还拿什么往外发散呢？对不对？没东西了。所以阴虚的人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一定也会阳虚。同样，阳虚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一定会阴虚。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些老年病的患者呢，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等等的，他得病很多年了。当这样的病人问我的时候，说：“郭老师啊，我听人说有阴虚有阳虚，那我是什么虚？”可以说啊，我连看都不用看，我就会直接告诉他是阴阳两虚。你看一个年轻人，他可能会有单纯的阴虚或者是阳虚的病，但是对于老年病啊、慢性病拖了很久的这些病人来说， 就没有单独的阴虚或者阳虚，都是阴阳两虚，都是虚症。好了啊，咱们通过前面的一个解释呢，相信大家对于阴阳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应该说呢，大家比较清楚了。我呢再总结一下啊，在黄元玉的理论当中，人的元气运行呢，它是一个圆圈，先往上走，走到顶以后呢再往下降，就是这么一个圈。其中呢，上升的一半我们把它叫做阳，而下降的一半呢我们把它叫做阴。阴阳呢就是我们研究这个元气运行的时候给它的一个分类。大家呢弄懂了这个呢，我们可以来研究五行了。先说一下它的一个本质啊，一句话，五行是比阴阳更细化的一个分类，仍然是我们研究元气的，利用元气的运行规律来治病，来获得健康的一个分类法。五行呢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只是呢比阴阳呢更细分了。 哎，等一下，郭老师，那您的这个说法啊，可是跟我们以前听说的五行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在我以前的理解中呢，五行它是一些物质，就是一些东西啊。那比方说我们看到的金银铜铁这些金属，它们呢就是属金。一棵树，一棵草，那它属木。液体的东西呢就属水啊，等等等等的吧啊，那这个呢都是一些物质。而您刚才所说的呢，五行它也是一种分类法，这个就很难理解了。 误区啊，你说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这也是几千年以来一些呢巫婆啊神棍啊对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误导，根本就不全面，有时候呢是迷信的说法。但是阴阳五行一点呢它都不迷信，它是非常科学的东西。你刚才说五行是一些物质啊，金属呢它就是金，木头呢就是木，那按照你这个说法呢，这五行就成了固定不变的东西了。那怎么来解释这个行字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啊，你把一块铁呢融化了，你看在炼钢厂的这个高炉里面呢，铁呢融化了就变成铁水了，那你说这个铁水算什么？是算金呢，还是算水呢，还是算火呢？因为它有那么高的温度啊，什么东西遇到它呢都立马会燃烧，就着起来了，你算它火那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这么说的话，那行字它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当然了啊，前面的节目中我就不止一次的可以这么说，很多次就提到咱们中国的老祖先文化传统特别的严谨，这每用一个字儿呢都非常有讲究的，从来都不会乱用。既然这里用了一个行字儿，那一定是有它的道理，是有它的原因的。那行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走路叫行走吧，对不对？还有啊，我们有了什么权的时候啊，用这个权力呢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就叫做行使这个权力，对吧？这个行字的意义呢就很明显呢，它是运动的，然后呢它还意味着改变。再说你行走是不是，你从这儿走到了那儿，行了之后呢是不是你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再说你行使权力的时候啊，比方说你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啊，你让你的秘书呢去起草一个文件啊，再换个简单的啊，你让他呢给你去倒杯水吧，你就行使了你的这个权利，他呢就要跑过来拿走你的杯子，给你呢倒满水再端回去，对不对？你行使了权利之后呢，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行的意思呢在古代就是运动，而且还发生了变化，这个叫行。那总结一下，行就是能发生变化的运动。当大家理解了行这个真正的含义呢，我们再来看看五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错了，对吧？五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五种能够发生变化的运动。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呢就有所理解啊。不过现在你不理解也不要紧，大家呢听我举个例子也就明白了。咱们看看这个自然界的水呢，它是不断的在循环，对不对？你看地面上的水，包括地底下的这个水，它们都是水，是液体的，对吧？这些水吧，如果受热，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条件，就叫受热。受热以后它怎么样？它就蒸发。看这个前提条件呢，对于我们以后讲课呀，包括我们以后研究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水呢一定要受热它才会蒸发。你像这个南极北极热量太少了，水就受不了热，所以它就不蒸发。它不但不蒸发呢，它还凝固，还结成冰，对吧？所以水必须要受热以后它才能蒸发，然后变成什么？水蒸气。这个水蒸气呢，它比一般的空气呢还要轻，所以它就会往上飘，也就是往上运动。它到了空中呢，在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咱们其实都知道一个自然的现象，这离地面越远，温度就会越低，对不对？你喜欢爬山的人也都知道，山下是夏天呢，还穿着半截袖呢，一两千米的山顶上呢，就要穿厚棉袄了。就说呢，你要爬特别高的山，咱们呢，看到很多图片啊，你比如说珠穆朗玛峰这个顶上，一年到头呢，始终是冰雪覆盖的，特别冷，就跟这个南极北极一样啊，对吧？你爬得越高你就会感觉越冷，一样水蒸气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冷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凝固成云。注意这里呢有一个关键，就是遇冷啊，水蒸气遇冷它凝结，最后还要变成什么？雨。雨呢又是液体的水了，对不对？变成雨之后呢，它就落下来，就下雨了，就回到了地面上。这就是水的循环过程。哎，它是不是也就形成了一个圈儿，对吧？那么我们用阴阳来理解水循环的这个圈儿，上升的时候，不应该说上升的时候，应该说遇到热的时候，这个上升是在遇热之后发生的。这里面呢有个分别哈，一会儿我还要细讲。现在咱就说这个圈儿，它可以分成两部分，遇热上升这个一部分，这就是阳；遇冷下降这一部分就叫做阴。现在咱们把这个圈呢，也就是这个阴阳，咱们再划分的细一点啊。大家注意，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点。第一个就是在地面或者是地下的水，这个水是前提，对吧？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呢，在空中正在往上升的水蒸气遇热，它不是变成水蒸气了，上升了。第三个呢，就是天空中的云遇冷呢，它会变成雨了。这第四个呢，正在往下落的雨，这是在一定条件下啊，是不是有这么四种状态？其实这四种呢，还没有总结得更完整。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存在于各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体里面的水，比方说我们人身体的根据年龄大小吧，身体里面含水的比例呢是不一样的。你看小孩 90% 呢都是水，年纪越大水分就越少，老年人呢也占到了 60% 的水，那再少人就活不成了。假如说一个100斤体重的人，他至少有60斤都是水。这是人。植物呢，你看一棵树含有多少水，特别多的水，是吧？像人体里的水啊，树里的水啊，这些水呢，在所有水的运行过程当中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哎，你看这个古人，我们的老祖显得非常的聪明啊，他们观察到了这五种状态。这五种变化不光是水，所有的物质还都有这五种变化，而且只是有这五种，再也没有第六种了。他们把这种五种的变化呢，就叫什么？叫五行。 所以这个五行啊阴阳啊都是古人在研究万事万物的时候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个分类法则。还拿刚才说的这个水循环我做例子啊，咱们想想啊，在这个水循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对呢非常明显的互相对立的运动，就是一个遇热上升了，一个是遇冷下降了，对不对？我们把上升的过程叫什么？叫阳，把下降的过程呢叫阴。哎，这不阴阳就分出来了。咱们中医的阴阳呢，其实说的就是呀，这个元气的这种上升和下降的这种变化。你要是去找中医看病，中医说你阳虚，那就是说你的元气升不上去了；如果说到你阴虚，那就是你的元气降不下来了。如果你把阴阳呢再研究的细一点呢，啊，就会发现这个上升的过程和下降的过程呢，也就是阴和阳呢，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升的过程就可以分成正在上升和已经升到顶了。那下降一样呢，正在下降和已经降到底了。所以这个循环呢，不管是我们列举这个水的循环也好，还是我们身体里面阳气的循环也好，它都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正在上升，上升到顶，正在下降，下降到底，这四个部分。很早以前呢，我给大家就讲过阴阳五行呢都是古人的一些分类法，对吧？天下的万事万物呢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分成两类，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就是阴阳。阴阳又叫两仪，这个不知道有人听过没有啊。两仪加上一个不上不下的是中间状态叫什么？叫三才。我们把阴阳呢再细分分成四类，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啊，正在上升，升到顶了，啊，正在下降，降到底了。这四类叫什么？叫四象。这四象再加个不上不下的一个中，一共是五类。这就是五行。当然了，这个分类法呢，实际应用起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复杂的。三句两句呢，那是说不清楚的。正因为他说不清楚，也就造成了什么呢？这自古以来呢就成了很多骗子骗人的道具了。但是本质上呢，它不过就是一个分类法。那么在这个分类法的基础上呢，咱们的老祖先就又研究了，研究什么呢？他们就发现呀，这个天地之间的气在上升的时候呢，就特别有利于植物呀或者动物的生长。你比方说一年四季里头，这春天夏天那都是天地之气上升的时候，对不对？它一上升，万物复苏，草木发芽，连冬眠的动物们呢也都出来了。所有的动物在这个季节呢就要交配产卵，要繁殖下一代。人体当中也是这样的，这阳气一上升呢，人的活力就增强了，表现为像头脑清醒了，四肢有力了，还有运动的欲望呢。这个时候无论他去干什么活啊，效率都特别高，还特别有劲儿。那反过来呢，到了下降的时候呢，秋天呀，冬天，植物的叶子呢也落了，草也枯了，小虫子也都死了，大的动物呢也都冬眠了，不吃不喝的不动弹，就跟死了一样。人体内也是这样呀，晚上阳气降下去了，人就要去睡觉，开始发困，眼睛睁不开了，人没精神了，头脑胀胀的，没劲儿了，就要进入到睡眠状态。哎，万物是一理啊，万物都是一样的规律，所有的动物、植物甚至天气都符合这个规律。所以古人说生主生，生主生是怎么两个字呢？第一个升就是往上升，那个升说的就是阳气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呢生机勃勃。第二个升就是生活，那个升，生命的升，这是升主升。那么降主死，或者说降主杀，下降的气息是带有杀气的。